咁第十五節就提到啦，幾時你哋見到達尼爾所說嘅招致荒涼的可憎之民？嗱，呢句説話咧，其實喺好多笪地方咧講過嘅。咁就達尼爾先知書第九章廿七節咧，十一章三十一節咧，仲有其他咧，加拉達上卷咧都有嘅。咁唔係加拉達，呢個馬加伯上卷都有嘅。達尼爾第九章廿七。第一日在一個星期內，他要與許多人訂立盟約；在半個星期內，他要使祭祀和公物停止；在聖所內要設立那招致荒涼的可憎之民，直到決定了的毀滅傾注在破壞者的身上。當然，一個星期內、兩個星期內咧，就即係其實係一個時期啊。佢呢度第六個六字咧，係有個後面有個解釋，即係話第九章嘅第六個解釋咧，佢就有解一個星期、兩個星期嘅問題啦。所以一個星期咧，前一半啊，計三年半等等，咁咧我就唔讀去第六嘅呢、這個睇唔睇到第六個解釋啊？ 係 好啊，廿五至廿七節，其實好長啊呢、這個解釋係咪？咁其他嘢就唔係我哋想諗嘅。廿四小時一日，一個星期即係七日咁樣嚇，而唔係咁樣睇法。咁而喺默示錄咧，我哋都讀過咧，又係一個時期，兩個時期咁啦嚇。同埋喺十一章三十一節咧，亦都有講呢個憎可憎之物。咁其實喺耶穌基督引用伯尼爾呢所講嘅招致荒涼可憎之物，其實真係講乜咧？如果我哋睇到默示錄，我哋知道咁啦，就係其實講羅馬軍隊嚟到毀滅呢個聖城耶路撒冷。咁然後咧，嗱喺下低咧，我哋睇到明白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係講聖城耶路撒冷嘅毀滅啦，耶路撒冷嚟到毀滅呢個耶路撒冷。但係那時咧，猶大嘅應該逃往山中，屋頂上嘅唔好下來，從自己屋裏邊落嚟咧，即係入去屋嚟攞翻啲嘢，因為戰爭開始咧嚇、你入去攞翻啲嘢，可能咧就即係仲弊咗啲添，係嘛？當然而家就你企喺邊度都可能死啊！以前唔係噶嘛，用刀用劍係嘛，咁即係有唔同啦嘅現象啦。喺田野間亦都唔好翻嚟攞你嘅外衣喎。嗰下一個日子咧，暴雨同埋懷孕嘅係有禍嘅。點解呢？因為走難唔方便啊嘛，係咪？你哋應當祈禱，唔好叫你哋逃遁遇到冬天或安息日。咁我哋亦都明白啦，冬天逃難又係唔～方便咧，安息日更加唔方便添，安息日唔可以行太多路噶嘛，咁即係羅馬兵軍隊佢唔理你安息日幾多嚇，冇呢個規矩對佢嚟講，但係對受天主嘅選民嚟講咧，就會受呢個規矩限制，所以就唔好嘅。咁所以話你哋祈禱咧，就唔好叫呢件事發生喺呢啲咁日子身上。 一次都咩嘢叫招致荒涼可憎之民？ 咩招致荒涼？ 係即係嗰個。兵荒馬亂啊，殘殺啊，點 解個解 頭先？我睇兩都睇唔明，睇連達嗰個都睇唔明佢講乜，因為講咗兩次喺度。 呢度講兩次。 喺達嗰個先知都好。 達尼爾先知。 喺嗰度有啊。 呢度啊，注解度啊。 馬特福音嗰個 好。啊，馬特福音，馬廿四，你睇下馬廿四第二解釋。耶稣达尼尔乜乜乜喺公元前186年，披发那亵渎圣殿嘅事，作为圣殿要被亵渎嘅先兆，因为耶路撒冷唔系罗马兵咧，去毁灭圣城耶路撒冷，咁你个亵渎性啊圣嘅亵渎嘅行为啊嘛，咁罗马军队就系可憎之民，对呢啲被选嘅子民嚟讲。咁然後咧就佢話嗰個時候邊有大災難咧？由宇宙開始直到從今未有過嘅，將來也不會有。咁呢個亦都係喺達尼爾咧，佢哋再講嘅十二章第一節咧，佢哋再提嘅。咁我就唔再講啦。咁無論如何咧，如果你話喺前面啲廿二節就話喺嗰啲時日，即係呢個戰爭或者話毀滅聖城又殺緊呢個時日咧。如果不縮短咧，有血肉的都不會得救。但為了那些避暑，其他嗰啲時咧，將會縮短。即係呢個災難的時期咧，就唔係太長嘅啫。呢個毀滅性就好快就有幾日毀滅啦。廿二節裏面咧，其實主要的思想就是見到啲 門徒要醒覺，要留心。啊，大家都我都記得就係、是、都記得就係呢段咁嘅類似嘅福音，雖然喺其他嘅路加啊、馬爾谷啊，好多次我哋話喺禮言言唔美嗰橛啦，會讀呢啲經文啦，即係末世嘅經文，同埋咧將臨期可能會再讀呢啲咁嘅經文，就係、是、提醒我哋咧醒悟醒覺嘅問題。我哋去23節读到去31節咧。 那时又有人对你们说：看，墨西亚在这里，或说在那里。你们不要相信，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，行大奇迹和异迹，以致如果可能，连被选的人也要被欺骗。看，我预先告诉了你们。为此，如果有人对你们说：看他在旷野，你们不要出来；或说看在内室，你们也不要相信。因为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，直照到西方，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。无论在哪里，有死尸、老鹰就聚集在哪里。那些时日的灾难一过，那时太阳就要昏暗，月亮也不发光，星辰要从天上堕下，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。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，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号，要看人子，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，乘着天上的云彩降落。他要派遣他的天使，用发出红星的号角，由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聚集他所拣选的人。 23开始咧，其实咧，耶稣都话继续劝勉吓，劝勉啲信徒要点样吓，即系唔好乱咁向人哋讲。一时之间即系意气用事。最重要就系坚守住耶稣基督嘅教导嚟到生活。咁25節就讲到清楚话，我预先话俾你哋知啊，将呢啲即系咁嘅嘢会出现，咁你哋已经知道咗咧，就应该识得点样去防备。咁耶稣喺28節咧，就用咗两个，即系个用个比喻，同埋咧嗰啲所谓俗语啊，佢哋习惯用嘅意思意义咧嚟到解释。无论你即系。有人怎樣對你說他究竟這個墨西亞在哪裡，先知在哪裡，在曠野在哪裡等等，不要相信了、雖然呢當時初期怎麼說，耶穌出來傳教之前呢，約翰、在曠野裡面那個先知，如果開始都不相信呢，你後來都不其他都不相信是不是、所以他說你們也都不要相信、在23節就說你們不要相信，26節也說你們也都不要相信，就很清楚是強調這件事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呢，就是我們都知道，我沒有看什麼，看很多的八卦雜誌新聞、香港就有一個、石安教會帶領他的信徒上去飛鵝山、被世界末日嘛，被災嘛，去年是不是 前年今年就是12月了 嘛、咁佢就似陳陳就話：，我哋得咗啲咩咩咩徵兆，咗啲咩信息咁。咁當然即係後來俾人即係嗰啲人篤穿咗佢啦。不過呢啲有即係有信徒跟咗佢上嚟喎。呢個世界就係咁啊。點解會咁咧？就可能即係人心太空虛，平日生活亦都冇認真啊，所以咧喺討論呢樣嘢時咧變咗驚。耶稣咧就喺呢度咩咧？讲到比喻话，个人子嚟临嗰时点啊？因为好似闪电由东方发出，直至到西方，人子嚟咧亦都系咁。你啲闪电唰一声炸落过嚟呢边咁啊！人子嚟都系咁，即系所以喺边度咧？你走嚟走去冇用啊！佢究竟喺边度咧？即系你其实喺边度咧？如果耶稣真正嚟咧，耶稣就你会见到遇到佢啦，唔使再揾佢。第二个就话。第二个亦都系一个比喻啦，无论喺嗰度有死尸，老鹰就会聚集嗰度。呢个系佢哋嘅所谓 proverb， 系唔系我哋习惯？我哋唔知道中国人有啲咩类似嘅咁讲法吓。 就是讲出即系当人子嚟临嘅时咧，会有咁嘅现象。咁同时即系咩咧？就系佢话嗰个时日嘅灾难一过之后咧，个现象点咧？太阳昏暗啊，月亮唔发光啊，星辰要跌落嚟啦，天上嘅万象要动摇。咁如果睇到呢啲咧，可能啲人咧开始谂话三珠年华。今年啊三珠年华啦，有啲人香港同埋台湾有啲好多人都好紧张啊，甚至有啲人咧，政府啲人咧惊，会引致啲人所谓自杀啊，因为避免嗰种咁嘅灾祸。咁其实即系究竟系呢个天象嘅现象，系咪真系会令到地震啊？这个海啸啊，各样嘢咧？即係啲科學家話冇咁嘅根據嚇。 但係如果真係講個 discernment 嚟講，一樣可以講外教人就話你默主歌嘢咁多異象，二十年來咁多異象，都可能係好巧合嘅嘢，個太間會轉嗰類嘢。即係佢可能會話聽你都係呢啲叫異象，你唔好信呢啲異象啊咁。 咁信唔信異象咧？我覺得唔重要嘅一樣嘢嚟嘅，重要嘅係你嘅生活點樣生活。所以有人都會話嘅，成日都話你信唔信奇蹟？奇蹟唔重要嘅，而係你個生活點樣先最重要噶嘛。咁譬如話主哥爺，啲人強調就係話，其實個主哥爺冇乜大嘅奇蹟喎。講嚟講去都係咩天陽太陽轉啊，但唔係個個見到啊，或者啲嚇咁。 有見到 啊！有啲人見到聖體嘅咁嘅樣啊，咁即係我覺得唔重要呢樣嘢，啲教會都強調也好，或者話嗰啲喺宣傳物主哥爺嘅聖母所講嘅信息也好，佢哋強調下聖母所講嘅信息係勸人悔改歸依，呢個先重要啊嘛。所以信呢啲咁嘅嘢咧，我覺得即係唔係要避難啊，或者係。今次有咩好處啊？就呢樣嘢，而係對你嘅生活有乜嘢幫助提升，呢個先係重點。咁然後即係話講咧，嗰啲咁嘅月亮發唔發光啊，星辰要墜下咧，其實喺舊約先知書咧都有咁樣類似嘅記載嘅，講出咁嘅嚟到嘅徵象咧，其實講出一啲表達一啲信息。我哋睇咩？以撒耳啊，先知書第十三章。九至十節咧就係、睇下上主嘅日子嚟到，必有殘忍、雷霆同埋烈怒，為使大地變成荒涼，為剿滅地上嘅罪人。嗰、那個時候，天上嘅眾星同埋群宿不再發光，太陽一升起即變為昏黑，月亮亦都再唔放光明。這個係。先知書在那段時候也都講及一些這樣的問題。同樣呢還有34章第4節呢，天上的萬象必要解體，諸天也要捲逐般捲起，天上的星辰必將隕碎，有如葡萄葉的凋零，有如無花果葉的萎謝。这些是描写一个所谓末世的现象。其实我们当然对末世的了解就不少，如果我们要了解多些，可能我们会看末世录那种这样的所谓有些 prophecy 的一些这样的信息，我们先加上才能够了解多些。然后在30节就带到了人子嘅記號要出現喺天上啦，地上嘅種族要哀號，佢哋看見人子帶領大威能光榮，成日雲長嚟嚟咧。喺先知書有講及，默示錄都有講及。我哋睇一默示錄，睇默示錄啊嚇。默示錄咧第一章第7節，咁咧當時約望所見到嘅現象。第7節就話，睇下佢乘住雲彩降嚟。眾目都要瞻望佢，連嗰啲刺透佢嘅人都要瞻望佢，地上嘅各種族都要哀悼佢。的確咁樣，阿嫲，呢個係講及即係約望咧喺神事裏邊咧 見到的將來的一個景象。至於先知書的預言人子來臨的時候怎樣呢？其中有兩個地方，一個就是撒加利亞先知書，第查個撒啦，就是先知書差不多最尾第十二章十至十二節，十至十二節呢，我要對達美家族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傾注憐憫和哀悼的神，他們要瞻望他們所賜透的那位，哀悼他們如哀悼獨生子，痛哭他好像痛哭長子。那個日在耶路撒冷必要大舉哀悼，有如在麥基多平原中的哈伯德黎曼的哀悼，全國將要哀悼，國家各族合成一國，大美家的家族一國，他們女人一國，納唐家的家族一國，他們的女人一國。這裡是說出就是將來的問題。還有呢，就達尼爾先知書呢，也是講這個這樣的景象，第七章十三十四節，我仍在夜間的神事中觀望，看見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使的雲彩而來，走向萬古常存者，遂即被引到他面前，他便賜給了赐给此人子者统治权、尊荣和国度，各民族、各邦国及各异域的人民都要侍奉他。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，永存不替，他的国度永不灭亡。这些这样的由达尼尔后面这个章节十三、十四，其實我們在默示錄差不多用了同樣的言眼來去講回那個徵象的。所以就說當耶穌第二次光明來臨的時候呢，就個現象是這樣的。這樣當然即現象是這樣的，他說這件事發生的，他不告訴你什麼時發生。因為呢耶穌講得很清楚，他說除了天父之外連天使都不知道。所以他要怎樣，他要派遣他的天使用發出號角的紅星的號角，由四方由天這邊到天那邊聚集他所揀選的人。這個就 是耶穌在肯定這件事件會出現，出現之前有這樣的徵兆，有這樣的先兆。不過你們要留意，不要亂這麼聽人家說他在哪裡是不是他來了啊？但是你們要警醒呢，就是堅持到底生活我的教導，就是我自己的領會。